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德国，来关注正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工业博览会。展会上，中国制造2025备受关注，中国海尔推出的新型洗衣机生产线引来围观，它是如何生产的呢？然后我们还有将视线转向印度，印度被认为是继中国之后全球又一大潜力无限的消费市场。美国亚马逊加紧在这一市场的布局，中国的手机企业在印度表现亮眼。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新加坡为纪念开埠200周年招募相关的义工志愿者。好，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正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2018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全球最大的也是顶级的工业类展会，可以说是全球工业领域的风向标。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集成的工业、连接与协作，紧扣当前全球制造正在热捧的焦点，就是自动化平台和 IT 平台以及人工智能和能源技术的整合，让观众们可以了解到数字化转型在工业里的最新进展。德国是全球工业的领军国家，在德国工业 4.0 的战略之下呢，德国作为东道主，他们的展台是最受关注的。那么这次展会中，中国企业表现又怎么样呢？好，我们通过下面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2018年的汉诺威工博会体现出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人工智能在数字工厂中的广泛应用。机器学习和智能机器人将成为工人的通用工具，比如这一款机器人开发了新的应用程序，可以让机器人轻松地被操作者操控。 The operators have a possibility to have an application or a teach pendant where they can configure their application very smoothly and easily. So you don't need any more robotic expertise and any knowledge about robotic language on how to program a robot. So it must be very easy. 设计者介绍，一个简易操作的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自我介绍，让操作者轻松地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节省企业培训操作员的投入。同时，人机共同协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机器人和人类在工作中发挥各自的优势。这一款机器人就提供了对操作者的保护措施。 在我身边的这一款机械臂就是安装了一种特殊的趋近触觉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技术可以帮助人机共同协作当中保护人类的安全。比如说当我接近的时候呢，机械臂就会自动的避开我的接触，而底下的操作台呢也装有 LED 灯，当我靠近的时候就会亮起红色的警示灯。 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还展出了很多工业辅助系统应用，这些应用将进一步减轻工人劳动负担。此外，今年工博会首次设立了工业安全专题展区，展示和探讨数字工厂里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工业物联网的标准将作为展会期间多场讨论会的重点，以寻求更加广泛高效的互联化工业生产。 德国推出的工业 4.0 战略呢，令德国的工业展台格外的引人关注。而本届展会上，中国制造2025也是备受关注。许多专业人士表示呢，想看看中国制造2025战略之下，中国工业技术的发展。中国海尔、华为、三一重工、中国航空等等企业都在展会里设立了大规模的展区。本次展会上，中国海尔集团的展台备受关注，因为他们推出了一种纯个人化、私人定制的一种生产平台。海尔公司的这个平台呢，首先通过系统来识别人脸，进行年龄、性别的识别，然后自动推荐产品建议。用户们可以自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家电产品的颜色、款式，甚至是个性签名。 从开始人脸识别到最后产品完全下线，仅仅只需要几分钟，一台私人定制的洗衣机就这样下线了。德国主流媒体《世界报》以“德国制造面临巨大挑战”为题，关注了中国展台。他们表示呢，未来的工业不再仅仅依靠技术，还需要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综合的技术。在中国政府政策主导之下，人工智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未来全球的工业竞争技术将会更加激烈。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如今呢，全球经济界非常喜欢把中印之间来进行比较。从国土面积来看，印度是全球第七大国家，人口规模和中国不相上下。有数字显示呢，随着印度人口出生率的不断走高，很快印度将会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人口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印度在2016年的 GDP 是22563亿美元，世界排名也是第七，但在增速上成为了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从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呢，作为一位实干型的首相，他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变革来推进印度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引入外商投资方面，一些领域已经允许100%的外国投资，来增强对于外资的吸引力。美国亚马逊公司日前呢在印度频频投资，收购了当地的一些电商公司。他们表示，现在有很多印度消费者已经非常习惯于从亚马逊的网站上来购买食品、乳霜、肥皂以及清洁类的产品。他们希望能够在未来5年之内发力食品以及家居产品，让这些业务呢占据亚马逊在印度市场的一半以上，并且能够实现在2小时之内在印度一些地方可以将生鲜食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这个愿望。好，我们来听报道。 亚马逊印度市场负责人表示，从在售产品数量来看，食品杂货类商品已经成为亚马逊印度网站上规模最大的产品类别。未来5年，亚马逊计划扩大这类产品的销售量，预计将占到所有业务的一半以上。此外，亚马逊已经开始通过与当地零售商合作，在印度市场尝试生鲜食品服务，并计划在未来实现向当消费者提供2小时送货上门服务。根据摩根士丹利的预测，随着在线购物大幅增长，印度电子商务市场将在未来10年内增加到2000亿美元。目前，亚马逊在印度市场拥有1亿多注册用户，并计划通过更新支付方式等手段来吸引新客户，将当地注册用户增加1倍。2018年，印度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5亿左右。有分析认为，印度已经成为在线零售业的重要市场。亚马逊的竞争对手，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也正在大力进军印度市场，预计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对印度本土电商弗利普卡特的收购。 近年来，印度一直被认为是继中国之后全球将出现的第二个超级大市场，所以全球的科技巨头以及商业巨头呢，都加紧了在印度的布局。而在印度的手机市场，中国产品的表现就十分的亮眼。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小米手机成为了印度智能机市场的最大市场份额的产品，紧随其后的是韩国三星，第三至第五位的分别是中国的 vivo、 oppo 以及华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到澳大利亚去的第一景点便是这里的大堡礁，它是全球最长的珊瑚礁群，绵延了2000多公里。当落潮的时候，部分的珊瑚礁露出水面，形成珊瑚岛。在礁群和海岸之间是一条非常方便的交通海路，风平浪静的时候，游船在此通过，船下是连绵不断的多彩多形的珊瑚景色，成为了吸引全球旅游者来此观赏猎奇的最佳海底奇观。1981年便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当中。然而近年来，关于大堡礁珊瑚礁群因为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等原因发生变化的新闻不绝于耳。2017年3月，科学家就发现大堡礁最原始的北部区域大部分珊瑚礁就已经被过热的海水杀死了，而往南一些，大堡礁中部的珊瑚礁得以幸免，然而竟在迅速的白化。 多彩的珊瑚礁成为一片白色世界。而大堡礁最新的变化又怎么样？人类的科技能不能够阻止大堡礁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报道。 纵贯于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2016年海洋热浪过后，珊瑚礁研究项目中心的研究人员实地考察了大堡礁珊瑚的存活情况，并通过卫星绘制了有关地区的热量分布图。研究人员发现，珊瑚死亡与它们的白化程度及暴露在高温中的程度密切相关。2016年至2017年，由于海水升温，大堡礁罕见的连续两年出现大规模珊瑚白化。2016年，大堡礁北部的珊瑚死亡数量最多，而在2017年，中部地区受影响最严重，一些珊瑚迅速被高温杀死，另一些则在一段时间后死去。珊瑚是由珊瑚虫及其分泌的碳酸钙质外骨骼构成的，大片珊瑚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珊瑚礁。研究发现，组成大堡礁的3863个礁体中，29%的珊瑚礁上有超过2/3的珊瑚死亡，导致珊瑚礁群落和生态特征发生变化。研究人员表示，在气候变化遏制前，整个热带地区的珊瑚礁会持续退化，剩余种群则会重新组合，形成耐热的珊瑚礁群落。 Certainly premature to give up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but what our study shows is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reef here and now. The mix of species has changed quite dramatically, surprisingly quickly in just the last 2 years. 刚才说的是海水过热导致大堡礁珊瑚礁群出现的变化。最近呢，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科研团队就宣布，他们设计了一款超薄的遮阳膜。这款生物可分解的遮阳膜比人头发还要薄5万倍，它能够紧贴水面，保护水下的珊瑚，隔绝阳光照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这款薄膜令阳光照射强度可以减少30%，能够有效降低珊瑚的白化速度。不过要想大规模的应用呢，还需要时间。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近日新加坡将举行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什么是开埠200周年呢？新加坡人认为1819年英国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雇员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且开始管辖该地，把这一年呢定为了新加坡的开埠之年。从这一年开始，新加坡成为了航行于欧亚之间船只的重要停泊港口。那么开埠200周年将举行哪些活动呢？新加坡政府目前已经开始招募义工做筹备工作了。好，我们来听合作电台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梁平对此的介绍。 新加坡明年就纪念开埠200周年，这工作组计划招募大概3800名志工参与收录新加坡早期的各种故事，并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给大众。志工分为故事记录员以及故事讲解和导览员两种。为了让志工先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上述工作组从上个月开始就为志工开办工作坊提供培训。130位来自人协青年运动、总统府历史展馆以及阿育尼回教学校等不同团体的志工已经在国家图书馆参与了第二场工作坊。第一场工作坊在上个月举办，有大约90名志工参与，这两场都是培训故事记录员的工作坊。这个大约4个小时的工作坊让志工通过角色扮演以及个案讨论等活动学习追溯家谱、访问和记录内容等技巧，以备之后收录家族或社区的故事。新加坡开埠200年，部长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总理公署部长兼人力部和内政部第二部长杨立明，他也出席了工作坊，并在致辞时以他自己到印度尼西亚攀爬火山的经历说明纪念新加坡开埠 200年的意义。他说，坚固的石块可以帮助我们往上攀爬，新加坡人的历史根源以及团结民心的价值观可以成为我们迈向建国100周年的坚固石块，帮助我们再登高峰。出席工作坊的还有国防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孟礼琦博士和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他们两人负责领导志工团队。徐宝坤医生受访时呼吁新加坡人为纪念活动积极贡献，除了能够加入志工团队，也能够分享家族故事。他说，每个家庭的背后都有本身独特的故事，不管是事迹、文物或家传之宝，都能够为我们的历史添加一定的色彩。新加坡政府是在去年10月成立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负责策划纪念活动，希望让国人反思从来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之后，以及在1819年之前的500年，新加坡这个岛国如何一步一步地取得发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今年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中，有一部《证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的题材呢，中国的公众并不陌生，反映的是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证言》这部影片是由奥地利和以色列联合出品的，主人公尤尔是一位研究大屠杀方面的国际专家，他花了15年的时间努力去研究纳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消灭犹太人的办法。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机密文件，暗示他的母亲生活在一个假身份之下，而他确信这是一个错误。但是他越深入研究，就越开始怀疑母亲真实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影片在悬念和惊险中展开。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时至今日，不断地有各种艺术作品在重新再现、再反思、再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联合国最近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新书发布会。这是由一位漫画家创作的绘本小说，主题就是对当年纳粹无情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一历史事件的再思考。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的介绍。 I woke up after a nightmare. 我从一个噩梦中醒来，又踏进了另外一个噩梦。 Another nightmare. 漫画家基什卡如此形容自己家庭的遭遇。基什卡于1954年出生于比利时，现居以色列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比萨列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教授。他的父亲是二战时期犹太人大屠杀中的一名幸存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势力总共杀害了大约600万名犹太人。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造成欧洲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以及无数其他少数族裔遇害。基什卡的父亲16岁时遭到纳粹关押，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三年多。这段经历不仅深深地影响他本人，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在大屠杀的阴影下长大，让基什卡的弟弟不堪重负，最终选择了自杀。多年之后，基什卡选择将内心的痛楚付诸笔端。他的绘本小说《第二代我没有告诉父亲的事》用漫画的形式描绘了自己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成长经历。笑中有泪的故事在全球打动了无数的读者。基什卡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讲述了这本书籍创作前后的故事。基什卡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从来不对孩子们提起自己的那段经历？父亲回答说：“你也没问呢。” Because I was afraid to ask. 因为我不敢问，我不敢踏进那片布满痛苦的雷区。我知道他失去了双亲和两个姐妹。我知道他的父亲差不多是在死亡行军之后，战争马上就要结束，马上就要获救的时候，死在了他的怀里。我知道他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道细节。 You have suffered a lot, but I had no details. 不只是基什卡，国际社会也同样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 After the war, the word 战后整个世界，整个自由世界对幸存者的故事都没有兴趣，大家都在忙着重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个更好的欧洲，忙着翻过二战的这一页。 To turn the page， 经历了二战和大屠杀这样令人震惊的暴行，无论是屠杀的幸存者、纳粹的同谋者，还是普通的亲历者，都需要走出自己的梦魇，都需要面对自己的幽灵。 I heard a lot of survivors. 我听说许多幸存者都觉得很内疚。我父亲在集中营里有一个好朋友，当他回到战前居住的巴黎，踏出火车的时候，看见有许多人举着亲朋好友的照片在山头上望着他们，这让他和同车的幸存者都自责不已，因为自己还活着，而那些人的亲人却不在火车上了。我上学的时候，历史书上对大屠杀只字不提，缄默不语，因为在整个欧洲，在所有被纳粹占领过的国家里，都有协助纳粹的人、抵抗纳粹的人，还有仅仅只是想保全性命的普通人。所以大屠杀是一个让人痛苦的话题，而且非常敏感。有一些和我一样年纪的人，很清楚自己的父辈或祖辈在战争期间做过什么，他们都不愿意提起那些事情。 人们需要时间来面对二战和大屠杀的事实，来与自己也与历史和解，然后才能开始诉说。然而基什卡的弟弟却等不了这么久，他在1988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I had plans for him in life. 我原本以为他会成为一名雕塑家和画家，然而他却没能摆脱阴影。缺少关爱和心灵创伤对他的影响比起我来要大得多，我得到了更多的保护，而他却非常脆弱。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就像是全家的开心果，但他自己却在承受着痛苦。 基什卡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弟弟自杀的打击当中走出来，并决心用挚爱的画笔，用擅长的卡通，把弟弟的故事画出来。这是弟弟的故事，也是自己的故事，更是一个欧洲犹太人家庭在大屠杀之后伤痛自省的故事。创作这本书的一年半，对基什卡而言是一段辛苦却又快乐的时光，因为他觉得自己正在做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This is a page in history. 发生过的这些事情，历史上的这一页，需要我们以适当的方式去把它描绘出来，因为到了今天，否定大屠杀的人依然存在，反犹太主义依然存在，无论教育还是宣传方面，都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肩负着一项使命，要把整整一代人的故事讲出来，把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故事讲出来。这本书其实就是我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My personal way to try to define to myself and to readers what did it mean。 书籍出版之后收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反响。 Through my blog or my Facebook page, people contacted me.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通过博客和社交媒体跟我联系，我从来没见过、从来不认识的人写信来感谢我，感谢我说出了他们的故事。这绝对是我创作生涯和人生中最难以形容的美妙体验。 Creative life and of my life as a human being. 纳粹的大屠杀和弟弟的自杀都是极其沉重的话题，可基什卡却为这本书安排了一个幽默的结尾。他说，哪怕是严肃沉重的话题，也可以用幽默的形式加以表达，要是能把人逗笑的话，大家就更愿意来听你的故事。而这也是父亲在童年时代为他播下的种子。 Probably the moment is when I was six, 那应该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和父亲在家里，他把我抱在膝盖上，拿着一张 A4 纸和一支铅笔，给我画了一个卡通版的纳粹兵。那个纳粹士兵又丑又滑稽，穿着一条花短裤，头上顶着一个豆荚而不是头盔，看得我笑个不停，嚷嚷着要他再画一个。他从没说起过关于大屠杀的事情，却给我画了一个卡通的纳粹兵。我觉得这是他作为幸存者的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本能让他笑着去面对那段经历。这也是他通过那幅画所要教给我的东西。他把我给逗乐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And I probably at that moment understood